好啦，喺草叢搞完嘢翻嚟之後咧，我哋呢度咧就即係多咗位男主角啊，係啦。咁啊，你係咪喺草叢有份搞嘢嗰位啊？ 咪聽到有草叢搞嘢，咪嚟及下嘢咯。 係嚟及下嘢啊！嗱，大家喺鏡頭裏邊中間坐咗呢個靚仔咧，就係如果喺我哋今季咧，就喺我哋下次或唔係喺無底深潭啊裏邊咧有一集咧係講呢個叫做愛情攻防戰啊，講嗰個 speed dating 咧啊，中間呢位就係 Dominic 啊，Dominic 你好啊，咁啊今日。你個客我知道，係啦，你個客個唔係你嚇親佢，係啦。OK， 好嗱，咁樣咧就點解今日咧會一個咁樣安排咧？就係、是、因為咧頭先講咗咧，就係阿 Kelly 咧就係阿 Dominic 嘅客啦，咁就經阿 Dominic 介紹上嚟嘅啊，咁樣就還掂都係啦，咁坐埋喺度趁下熱鬧啦，咁啊一齊咧就講下鬼故啦。不過你又遲咗到。啊、你早啲嚟啊嘛！頭先講嗰個好精彩啊！我哋台灣大學原來生活咁精彩糜爛嘅啊！我真係諗一諗去台灣讀下大學先啊！ 一齊啦喂！ 一齊啦！嚟、啊、就咁樣嗱、啊，你坐低喺度咧，就一定要交啲功課，冇問題啊！ 我見過 長又好，短又好啊！講嚟聽下啦，係咁講嚟聽下啦，喺邊度啊？ 都係長洲嗰啲啦。 長洲。係，但係頭先你講嘢真係啲意思好深。喺長洲講個故事就好短嘅，係咪？ 係，冇錯。 喺長洲講個好短嘅故事，誒講嚟聽下先啦。 咁嗰時咧就喺旺角嗰啲店 book 咗長洲嗰啲有間叫咩物酒店咁嘅東西啦。咁一去到就發覺唔對路啦，原來係即係好出名自殺嗰間啦。咁其實都覺得好寒嘅裏邊。咁喺裏邊就冇裝任何嘢嘅，但係我即刻走咗啦，咁就走去大街嗰度問仲有冇房啊咁樣。 即係再租其他唔同嘅度假屋。係 啦，咁就租嗰間應該中興新街唔知幾多號咁樣啦。咁就係啦，入去咁啊過咗晚夜啦。咁就到夜晚三點嘅時候就尿急啦。 係。 咁啊正想起身屙嘅時候咧， 唔好意思啊，打斷你，你幾多個人租嘅？ 誒，呢啲唔係重點啊！嗰啲 唔係啊，重點啊！招講鬼故嘅，希望招間屋裏邊有幾多人啊嘛。 唔係一個人咯 ，OK， 即係兩個人啦。但係 OK， 繼續去。 係咯，應該要講明 三個咧， 唔緊要啦，繼續講。 好，咁就夜晚三點啊，尿急啦，咁啊，正想起身屙嘅時候，咁啊，聽到咦，花灑忽然間着咗。 即係喺你去緊小便嘅期間。 我未去，係正想趌起身。 正想。是入去廁所裏邊嗰陣時候，就聽到廁所裏邊發 腳都未遞起嘅，即係醒咗急尿。 即係喺牀邊啫。 係啦，係啦，咁就聽到咦，花灑聲係好近嘅，應該係我嗰間啦咁樣。 係。 咁就有啲驚啦。咁就唔敢入去。 係。 咁啊，不斷喺度忍到其實朝頭早大概六點到啦，個花灑先閂咗。咁見到天光佢就閂咗啦。 係。 咁啊，維持三個小時到啦。 係。 我都忍多了半個鐘先，再敢入去屙尿嘅。咁但係入到去塊地係乾嘅，但係我就試下開下花灑嘅聲，再走翻出去聽，咁都係嗰隻聲嚟嘅。 係。 咁就 咁樣會唔會嗱？又有一個陰謀論少少，即係其實你自己隻耳敏感咗啫，可能樓上嗰層有開花灑。 都唔排除，但係邊個沖涼沖人三個鐘？ 開咗唔記得閂翻啫，唔係代表一定沖涼。 唔排除嘅，但係一聲就 你知唔知我近排咧，我屋企咧唔知點解咧，同水好多嘢好有關係。我發現我廚房咧，個假天花上邊咧，嗰啲水聲咧係24小時，以前冇嘅，唔知道點解喎。我覺得樓上當啊，因為我廚房隔離就係廁所，我當隔離即係樓上有人沖涼啦，冇嚟廿四小時有人沖涼㗎，係咪先？咁已經覺得好怪啦。咁啊有一日咧就突然間咧半夜三點鐘諗住沖涼就冇水啊，跟住咧樓下管理處就話咧個嗰個水錶咪嗰個嘅水、那個水泵啊跳咗掣。跟住咧，啊，今日咧，我屋企咧個電水煲咧就穿咗，因為佢膠噶嘛，就穿咗漏水。跟住就諗住揾個嗰啲最傳統嘅 BBB 嗰啲嚟再煲啦。個 BBB 點解咧未曾 B 點解就已經聽到我爐喳喳聲咧？跟住望一望咧，原來我嗰個壺嘴嗰度咧，啊呢個壺嘴倒水咗，呢度咧漏水，連嗰個又漏埋水。跟住終於咧，我今日咧就要走去啊買個水煲先可以嚟接 做。要睇下風水喎，睇你。 唔係，跟住同漏水啊漏財啊，借住啲嘢，即係好明顯成件事話漏財啦，係啦。咁啊，所以有陣時咧呢啲水聲咧，我哋又冇得講，因為咧好多時就係、是、有陣時話樓上嗰啲波子聲其實就係水管聲。係 啊。 嚇，好多人唔知係啲水管，因為你夜晚黑咧，佢啲冷縮熱漲收縮嗰陣時候咧，你聽見啲突突突，其實唔係波子聲，係嗰啲水管喺度收縮啊。 啊，咁你聽到啲聲啫嘛。咁啊，你好啦，到你發現開咗三個鐘頭水， 嗯， 啊，咁你因為懷疑有鬼啫，咁嗱中間做過咩？你做過咩？ 我醒咗啫，咁咪喺度死人咯。 死人，即係唔夠膽去。有冇諗住熬醒隔離嗰個幫下手一齊去？ 咁咪太殘忍嘅。 係，即係你知道有鬼好啦。喂，但係嗰間酒店有咩？有冇？ 唔係酒店嚟，房嚟嘅。 即係嗰啲度假屋，有冇啲咩特別嘢唔妥咁啊？覺得入去。 其他冇，我上網 search 過，因為自殺係佢側邊係有自殺嘅案發生過嘅。 會唔會特別平啊？你嗰間？ 三百幾，但係好多年前，應該六七年前。 係。啊！你都幾好記性，三百幾你都記得。 記得 嘅。咁樣啊，即係就終於冇出過嚟搞你嘅，就係開水喉啫。 不 是他可能又不想你去廁所。 下次帶 Kelly 一起去認證一下有沒有 錢，因為他見到嘛，是不 是對的，要由你去看看。 我如果你這樣說，我想起一個呢不是鬼故事，但很恐怖，我覺得很恐怖的。 不是鬼故事又很恐怖。 是的，因為呢其實那個是我朋友發生的事的，他們跟整班朋友一起去度假，他不算度假，去一間房間，那會有對面，即會有對面有另外一間房間，那他們就去燒完東西吃，那就上去諗住瞓覺咧，咁就撞到對面嗰對情侶，跟住就同嗰對情侶 say 咗 hi 咁樣啦，嚇。咁然之後佢哋成晚咧都瞓到好安樂，好舒服嘅。第二朝早咧，好神咁早就鬼神嘈啦，咩事咧？咁原來有警察上嚟，佢就同我個 friend 講話：你知唔知咧？隔離嗰對情侶咧，琴日燒炭死咗啊！跟住， 但係佢有同佢打招呼。 係。 但是在跟他打招呼期間，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有異樣？ 他們說沒有的，完全沒有的，但是原來打完招呼下一刻，原來他們是要去自殺的，所以他們很害怕，以後都不敢再去長洲， 以後都不敢去長洲，直接去酒店，我覺得剛剛剛 剛同價位啊， 什麼話？聽他說什麼？ 價位不同， 有時啲錢唔慳得嘅，你想慳咪草地咯， 又嚟草地啊， 慳啲啊嘛，你唔知啊，你遲到你唔知咩事啦。好， 我聽翻。 咁啊，我哋既然兜咗草地，繼續我哋翻翻去台灣先。 嗯。 喺台灣聽講嗱，你讀嗰間大學，喂，開唔開得名啊？俾人哋聽下都好啊。 開到嘅，其實。 開名聽下邊間啊？ 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 係啦，係喺故宮旁邊嗰間。 係。 係啦。 東吳大學咧，同《三國演義》。 有關係， 真係有關 係， 我都有讀過 書。我哋孫權嗰邊嘅，所以係啦。 咁啲鬼同三國時期嗰啲有冇關係？ 冇關係， 冇關係。會唔會有嗰啲咩關公災難嗰啲有冇㗎？ 冇嗰啲嘢， 冇關公災難， 冇嗰啲。其實我就好坦白咁講，我認為我哋學校嗰啲鬼全部都好善良嘅。係啦，即係我哋東吳入邊嗰啲全部都係即係比較和善嘅鬼嚟嘅。其實係啦，因為其實我嗰陣時宿舍有傳過啦，跟住然之後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都有傳過。女生宿舍就係我見過嘅，咁男生宿舍就係聽翻嚟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我今日要講嗰個咧，其實就唔關宿舍事嘅，但我等宿舍嗰度都會輕輕咁講一講先，係啦。咁我見嗰個咧，其實係因為我哋學校咧好得意嘅，咁佢因為好細啊，咁所以我哋會開埋地下。即係佢打通埋地下，跟住就起咗間餐，即係地下餐廳咁樣啦，咁就好大喎餐廳，非常之大。咁咧，然之後咧，我哋因為我哋嗰陣時冇乜娛樂噶嘛，咁我哋學生又窮咁樣啦，冇其實冇想象中話咁多夜店，我哋唔係嘅，我哋就好中意其實喺學校附近嗰度坐低就傾偈咁樣，傾完偈就翻宿舍瞓咁樣啦。咁有一次咧，就係我同另外一個 friend 兩個一齊。諗住揾啲隱蔽啲嘅地方嚟傾偈，就費事咁即係因為傾心事，唔想好似好張揚咁啊。咁我哋就揾咗地餐，落地餐嗰條樓梯，咁啊坐咗喺度傾偈。咁坐咗下，我就話啊好，我因為我其實感覺到我就會覺得啊好凍啊，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就同隔離哥講啊，我哋可唔可以走啊？咁樣講。咁然之後佢哋講話咩事啊？我話唔好理啦，走啦咁樣。咁過咗一段時間，我先同佢哋講翻話其實地攤嗰度有好多鬼，咁就見到佢哋不停咁遊來遊去，即係佢哋自己喺度行來行去咁樣嘅情況。咁我嗰個 friend 咧，佢聽完之後就啊係啊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原本我都唔係好證實嗰啲係唔真係鬼嘅，即係因為其實可能有旁邊人會認為，且你自己話睇到啫，都唔知係咪真嘅。咁咧有一次就係我上堂嘅時候咧，我個老師就同我講話，你知唔知道啊？地下餐廳嗰度咧係有鬼嘅。跟住咧，我哋話點解啊？因為咧10年前咧有一間女子中學喺嗰度附近咧燒嘢食， 咁咧嗰陣時有個浪，即係佢係咁啱颱風，咁咧就成個浪喺度湧，跟住咧就沖走咗呢一班女學生，所以成班學生喺呢次災難嗰度咧，差唔多死曬。 咁似啱啱我哋早兩日呢個台灣有一單山洪暴發啊， 係有啲似嘅， 都好似喎。係 啊係啊係啦，咁佢就話咧用咗嗰個地方同埋另外一個地方咧做停屍間嘅，係啦，咁所以咧嗰度會有咧係正常嘅，係啦，即係佢冇講話嗰度會有鬼啦，咁但係我就話哦，咁我終於明點解我嗰日見到咁多啦咁樣，係啊， 見到好多我又係想問咧，都係問翻嗰啲咁樣嘅問題嘅啫，咁你見到嗰啲？你覺得是鬼魂的物體啦，佢哋喺度正在做緊啲咩嘢？ 我覺得佢哋都係行來行去，冇乜特別目的。 又次次你見出嗰啲， 係啊，都係咯，冇目的嘅，所以我就覺得我唔 好似喪屍咁嘅， 又未到好似喪屍。 唔係，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佢可能咧，你見到行來行去冇目的，就係、是、因為由頭到尾佢唔係特登想俾你睇啊嘛。係 啊， 係啊，佢特登想俾你睇就唔會淨係行來行去。我覺得就係因為你係叫做可能因為你自己有某一啲能力可以見到嘅時間。佢亦都唔理佢知你見到又好，唔知又好啦。啊，佢咪繼續喺度做佢日常要做嘅嘢，行來行去咯。啊，咁喺呢間大學裏邊就話頭先講過就話，因為佢之前就係做一個臨時嘅停屍間啦。咁樣就所以咧就有一個咁嘅原因，有咁嘅機會就出現咗呢啲咁嘅鬼喺度啦。咁啊，除咗呢一紮咁樣，你大家認為係呢啲咁樣嘅死得不明不白嘅冤魂啦，呢啲叫啊俾水浸死嘅冤魂之外，嚇總會唔會有其他嘅嘢？都有聽你間大學名叫東吳大學啦，聽個名好似好古老咁樣啦。 古噶古噶古老。 咁古老咁樣嘅大學咧，通常梗有好多好古老咁樣嘅傳說噶嘛，仲會有呢？ 因為咧，我哋學校咧其實原本嘅根據地喺蘇州嘅， 係 咁即係真係東吳嗰個地方嘅，即係以前三國東吳喺蘇州咁，咁啊嗰個地方嘅。咁我哋係。好似五十年前先遷曬過去台北嗰邊嘅啫，咁所以我哋其實咧歷史係好長啊，有百幾年歷史噶啦學校，但係咧我哋喺台灣咧其實得五十幾年歷史， 五十幾年前，但係都即使佢唔係話當年係喺呢個國共戰爭嗰陣時候過去噶咯，係遲好多噶。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係啊。 五十幾就有機會啦。如果五十年啊都冇機會。都是過了 係啊， 過咗先過。 所以其實都算即係台灣嚟講，佢唔算係好舊嘅。 係啦，係啦。 係啦，咁不過就算係一間好舊，即係好即係有算係有啲歷史嘅一間大學咁樣咯。咁就點解我話我唔係好舊？因為好似其實金融都喺我哋學校讀過嘅。 係係。 不過係蘇州嗰邊嗰間。 係 係。係啦，仲有楊鐵良都係。 係。 咁樣咯，所以其實就會睇得出其實都。你話好舊咁又話唔係好舊，咁又唔係話好新咁樣咯？呢間學校。 咁你喺你哋呢間大學裏邊，除咗呢個所謂做個臨時停屍間嘅地方，你覺得最恐怖？咁有冇其他地方都係傳說中恐怖嘅地方？ 哦，一個就真係聽講好恐怖嘅，就係、是、男生宿舍有一個。 你有去過啊？ 都係聽朋友講， 聽翻嚟。 但我知道通常啲都係朋友嘅，得我知啦，朋友啊嘛。 唔係，其實我哋嗰陣時有參觀過嘅，即係我哋會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都會參觀嗰啲嘅。 係，我知道。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咁佢都好得意嘅，有一間房咧，唔知點解攞咗好大道符封住嘅。 嗯。 係啦，我嗰陣時去睇嘅時候。 道符點樣㗎？好大道，即係打交叉咁樣封住， 好似係打交叉 茶封咁樣，好似 係。已經因為 抄家咁樣喎，打個交叉。 係啦，咁然之後咧，佢哋話咧，聽講咧係入邊咧成日即係以前啦嚇，有人喺度上吊即係上吊死咗嘅。 咁都有良心啊，因為好多時咧嗰個宿舍噶嘛，係咪啊？ 係啊。 咁好多時咧有啲地方根本就話知你有人去自殺好謀殺都好啊，佢照樣執翻乾淨俾人住噶嘛。 佢係執翻乾淨諗住俾人住嘅原本。 係，但係而家封咗啊嘛。 係啦，而家封咗係因為真係賴佢嘢，所以先至封嘅。 有冇傳聞知唔知？ 傳聞就係話咧，夜晚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係用吊嗰啲風扇嘅。係。 咪吊咗人咯，揈下揈下。 係啦。 唔係啊，俾我咁樣噏得中。 係啊，其實都好興係呢啲嘅。咁然之後又話咧，佢哋會感覺到塊面有啲血啊。 係。 嗰啲情況，同埋夜晚嘅時候會成日瞓得唔好咯，即係佢哋會成日都瞓得好差啊，成日發惡夢啊。咁然之後，所以每次住親呢間房嘅人咧，都 住唔到一個學期。 未到咁誇張嘅，即係會成日好多精神困擾咯，會有係啦。咁所以佢哋就決定即係呢間就好似有得佢放慢咗一年，又經歷過好似有個風扇仔喺度掉來掉去，又經歷過啲人以為自己有新蛇新血，又經歷過啲人有啲精神錯亂之後咧，佢哋就決定封咗佢啦。 決定封咗佢。 係啦。 咁啊都好啊，有良心啊，起碼唔係真係真係出咗事。等到出咗事先至去封咧，就遲啦。一陣再有一個人咧無端端跟埋去喺上面自殺咁樣即係呢啲所謂自殺可能俾鬼迷噶嘛，跟埋去咁樣就唔好啦嘛。好啦，咁我知咧台灣除咗呢一間大學之外咧，仲有一個大學宿舍噶嘛。 我係同一間大學宿舍就係女仔嘅。頭先講嘅係男宿舍。 頭先男宿舍。 呢度女宿舍。 即係喺台灣讀過一間大學啫。 係啦。咁咧，不過都有聽過其他大學嘅鬼故事。 講埋一間啦，講咗呢個，講咗呢個女生。 咁咧，嗰個咧就其實好有名嘅，全間女生宿舍一社咧都知嘅。咁我係一個，因為我哋知道嗰只係咩鬼險種，係啦，嗰個應該就係我哋以前曾經一個校長嚟嘅。係。係啦。咁咧， 你見過未㗎校長？ 我冇見過個校長個樣，真人冇見過。 即係佢好。 我嚟嘅時候已經走咗㗎啦，咁樣咯。咁但係有見過佢個黑影啦，聽聞係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咧，佢其實咧就好關心學生，非常之熱心嘅。咁所以我哋咧一夜晚太夜瞓覺咧，佢就走過嚟，佢就會會喺窗口嗰度咧就望住你㗎啦，咁樣咯。咁然之後咧，其實我有次試過咧，就係嗰陣時又係啦，我哋真係唔係話糜爛生活嘅，但係我哋會唔知點解會。讀書讀到好嘢咯，咁然之後咧，我哋就通常會有塊鏡仔喺個即係嗰個台面，鏡仔好細塊啊嘛，咁我哋喺度玩電腦。咁咧嗰晚咧就係其實我感覺到㗎啦，咁啊感覺到咧旁邊有人行過，咁但係其實其他人已經瞓曬覺，得翻我一個啫。因為我嗰陣時好興夜晚凌晨兩三點喺度打小説嘅自己，因為我讀中文嘅。咁然之後咧就打下咧，跟住然之後咧佢旁邊有人行過啦。咁行過咧，我因為見到個黑影喺度。跟住然之後咧，佢過咗啦。咁咧然之後咧，我有少少驚嘅，咁我就嗱臨咧就上翻去牀瞓覺啦。咁咧第二日咧。不是第二天的，因為同一晚其實我上班床睡覺，我就聽到啲嘆氣聲，唉，咁樣嘅嘆氣聲，係啦。跟住然之後咧，第二日我就同啲同學仔喺度講話，即係傾偈啦。跟住咧，隔離間房嗰啲同學仔話：，喂，琴日啊，校長嚟睇我哋啊，你知唔知啊？咁講，跟住講到好興奮咁喎，我話。校長佢話：，哎呀，走咗嗰個啊，佢好興啊，佢嗱，我哋而家係三樓。你想想哪有可能站在窗户，我昨天就看着他在窗户看著我們， 就是他凌空漂浮。 是啊， 因為剛才我想問，不過我想著等你先說一下，究竟你們那裡是多少樓呢？三樓，三樓在窗户裝，那他裝多久？ 我想他裝其實都是15分鐘左右。 哇，十五分鐘左右，你講到好似好短時間咁樣，係咯。 因為佢哋其實我哋都唔係好驚嘅啫，因為我哋唔覺得佢哋會害我哋啊嘛。係啊，所以我哋其實都唔 即係社監巡房嘅啫。 係好疑似咁樣啦，都話喺 睇你有冇帶人翻房瞓。 一嚟啦，二嚟可能就要你乖乖地快啲瞓覺啦，咁樣咯。 佢咁樣出現唔方唔乖啦， 唔乖都唔得啦， 唔係啊，邊要瞓得著啫？你試下無端端有鬼企喺窗嗰度企十五分鐘，你瞓唔瞓到覺啦？ 台灣係比較開放嘅，我覺得 OK 嘅。 跟住佢同我喺度講，係同一個時間喺度嘆氣咯。 係， 即係我琴日聽到嘅嘆氣聲，佢哋都有聽到。 係， 即係咁樣啦。 即係淨係嘆氣，即係好似好惋惜你班。 係啦，你班人 早瞓嘅， 瞓啦咁樣咯。 夜媽媽唔知喺度掛住啊，搞啲咩嘢？ 係啊。 但係點死嘅校長？ 冇講到喎，我哋唔會特登去考究喎，但係真係有傳聞就係校長會好中意徘徊喺呢個宿舍度咯，係啊。 但係每次都喺窗出邊咧，有冇試過喺走廊咧？ 我未試過喺走廊度見過鬼。 唔係，我講緊校長 啊。哦，未聽過。 係阿校長，係即係佢就淨係喺個窗出邊嗰度，但係淨係就會去女生宿舍。 女一社咯，仲要係。 點解要女一社？有冇大家真係？查根究底想想 又真的沒有特意追 究，是不是女一社那些學生又平以前在她身前是特別矮的，所以她就要去檢查一些，

即係佢可能唔係好光猛咁樣咧，我就覺得好多嘢喺入邊匿埋，係咯。咁其實我有試過幾次，就係因為其實我嗰陣時就喺入邊一間私校教書嘅，係啦。 喺商場裏邊有間學校㗎， 係 好得意 嘅。咁我就唔開名係咩？ 唔開啦，咁得意啊， 得一間就得啦。 其實係嘅，咁咧但係咧其實入邊啲老師係好好嘅，即係師資質素好好嘅，咁唯獨是 老師質素好睇出，係 啦， 睇到而家。 咁咧啲學生都好乖嘅，即係所以係唔關啲學生事嘅。咁唯獨是係因為佢揀嗰個地方咧係比較即係比較暗啊，即係可能冇乜陽光度咁樣啦。咁有陣時會你有陣時，我有陣時，我課室我就未見過。反而咧，其實喺出邊咧個商場度，我就會見得多啦。嗯，係啦，即係我喺學校嗰度，我可能簽完到啊，跟住之後入去上完堂之後咧，我其實咧成日會喺課室嗰度咧，就會見到有啲旁聽嘅人。嗯，係啦。 咩年紀啊？ 我唔知佢咩年紀啊，我就知道佢。 因為佢每次見到佢唔係嗰啲見到實體靈嘅，佢每次見到嗰啲非實體靈嘅，即係唔係一團光就係一團影，就一團霧咁樣嗰啲。 我未見過，唔知。 係啦，咁咧，然之後咧，同埋咧，佢好中意咧，因為我有陣時上堂咧係，因為我教文學，文學咧就有好多其實好多鬼故嘅，因為咧文人咧係比較偏向感性化，即係佢會成日諗住我死去嘅妻子會喺旁邊陪佢啊，咁嗰啲咁樣嘅嘢嘅。咁有陣時咧，佢哋我就會同佢哋講啊，其實文人好中意講鬼啊，佢哋都相信有鬼呢樣嘢嘅。咁佢哋學生就會有陣時會問啦，啊，俾你講下鬼故俾我聽啦 ，Miss 咁樣。咁我有陣時我講鬼故嘅時候咧，其實我就知道有人喺即係有嘢喺旁邊聽緊啦。係啦，佢曾經咧試過有一個學生就問我，佢話：喂 ，Miss 啊，你知唔知咧啲鬼最中意聽人講鬼故，因為講佢哋，跟住然之後我話我知道啊，跟住話喂咁你又有冇啫咁樣講，我話我唔話俾你哋。 問你嗰個其實係咪都係嚟噶？ 我唔知道，但係我唔會話俾佢哋聽咯，因為其實都會比較擔心啲學生會驚嘅，咁所以成日都會見到，即係可能佢哋會喺旁邊聽啊。 你啲學生幾多歲到啊？ 我啲學生其實十五六歲到啦。 十五六歲就唔需要好擔心嘅，佢哋都有翻咁上下膽識嘅啦。女學生定男學生？ 男女都有噶， 男女都有嘅。 係啊，所以其實都唔係話驚唔驚嘅，因為有啲人係會真係好驚嘅，就算你去到三十幾、四十歲都驚，即係好似我媽咪就唔驚比較有趣嘅，我爸爸都唔驚嘅，係啦，我妹都唔係好驚，但係咧，我身邊有啲 friend 咧係非常之驚，佢話你唔好講俾我聽，我唔想知道有。 佢係成家都見到㗎？ 唔係會見到咯，可能會。感覺到咯，即係我妹會有陣時有啲感覺會感覺到嘅，但係佢冇我咁強烈嘅， 係啦。即係又等於有啲人學你個講法，就係有時候識朋友，你講鬼故啊？啊係啊，你 at 我 Facebook， 我唔 at 啊，我死都唔 at 嚇。係 啊 係 啊。 你講鬼故我唔夠膽 at 喎。係 啊，你會唔會放啲鬼故上去㗎？咁樣咧？ 你放心，我 Facebook 裏邊唔講鬼故㗎，通常喺 Facebook 裏邊咧係一啲節目預告嚟㗎，你要 click 入去你先有㗎。啊，你 click 入去咧仲要俾269蚊先有啊，知唔知？唔係咁輕易有㗎。 咦，好平喎，抵喎。 俾咗未啊？你哋？ 我儲緊錢。 你唔俾今日出唔到門口，你兩個都係啊。好 ，OK， 咁啊，繼續講下鬼故先。大園村學校就係有人喺度旁聽啦。係 啦，同埋咧有陣時出到去咧，因為其實我哋嗰、那個嗰間學校咧出邊咧就係、是、一個好暗嘅走廊嚟嘅。係。嗰、那個走廊度有陣時會嗰啲角落嗰度會見到有啲黑影喺度。 角落係黑影。有冇行鐘數呢、這個有？以前你讀書嗰陣時候，留堂嗰陣時 咧，係有陣時都夜少少。其實唔係嘅，因為嗰個地方其實本身咧，你就算係朝頭早咧，佢唔知點解冇燈嘅喎。咁所以咧，就其實無論任何時候都可能會有陣時偶然就會見到有啲黑影企咗喺度。 唔係，因為咧，你好得意，我見到你每一次咧有一個共通點，你見到嗰啲鬼魂咧，雖然都係非實體靈啦，但係咧都係好統一一樣嘢，黑影冇漫無目的行來行去。但係從來冇見到一個即係有一個你自己親眼見嗰啲，唔計傳説話之前有個校長係巡訪嗰啲啦。你從來冇見過一個係有目的嘅鬼魂啊！就算你 even 你喺發型屋嗰、那個，你都係見到佢爬上條梯度嘅啫。你見唔到佢有啲咩目的㗎？因為有啲人可能喺發型屋見到啲鬼魂就係話 其實佢喺度剪緊頭髮，或者其實佢係一個死咗髮型師，去幫佢無端端走去幫客剪頭髮啊咁樣啦。呢啲咧我都聽過，但係你見嗰個唔係，通常你見親嗰啲都有一個共通點㗎，一個影擒上去，一個影行過，即係咁樣嘅嚇。咁你冇你有冇諗過你自己見鬼嗰個能力咧？只係去到某一個 level 咧？ 是啊，我都覺得是的，我是偏弱的，我都覺得 是 的，那我都很慶幸自己偏弱，因為我不太想他們有什麼目的來找我，是的，是的，我不是說不想幫他們，還是但是我會覺得我喜歡那個情況，就是我跟你可能會在同一個世界上，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的有什麼很慘的冤情啊，其實我覺得大家不是有大家的生活，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是 的。 咁啊，喺呢個大園村裏邊，你又工作咗幾耐到？ 呢個工作咗兩三年啦，都有。 呢兩三年嚟都一直都係有呢一班咁嘅 人。 係 啊，係啊，係啊。 但係呢兩三年嚟，呢一班一路都喺度做旁聽嘅啫。 係呢啲其實都冇乜，其實唔會揾我嘅，其實真係。 唔係咁啊，佢都揾咗你嘅學嘢啊嘛。係啊，係咪淨係你嗰堂嘅先上嘅？ 我冇睇，冇特登留意人哋嘅啊，好似有試過有一次見過有個一定唔係學生嘅人。在我另外一個朋友，他都是廖老師的，就是他在那堂裡面，我看到他自己零零丁丁有一個人坐在旁邊的，是的，那呢就很零丁的，我想聽可能真的聽他講書吧。 即是你即是學你這樣說法，即是你那些堂數就受歡迎一點，即是他們喜歡聽你的 堂數， 即是你教是教 中國文學和中文， 中國文學這些很悶的，鬼喜歡聽，真的明白了，我喜歡聽不出奇， 聽故事 啊，因為我鬼故事喜歡聽這些不出奇，就一般人呢，我記得我讀書時代呢，我都同佢一上中國文學呢，全部唔係走堂就即係啊，就黑眼瞓喺度釣魚。 但因為其實中國文學好多古仔聽㗎，即 係 其實佢， 所以問題就師資問題啦。遇到嘅好嘅老師咧，講得動聽好聽咧，就自然點啦，生動啦， 咪主要個樣 嘅。係啦，你又成日掛住個樣同身材嘅啫。咁我哋講鬼故唔講樣唔講身材㗎嘛，講鬼故最緊要就係冇樣先好。冇樣先恐怖 咁啊！睇唔到個身， 係啦，啊講樣就唔得噶啦。好，咁啊離開大園村之後就大園村裏邊你有啲學生啦，但聽講你有其他嘅學生都有一啲靈異事件發生啊，唔係你發生喎。 係啊，其實咧好好笑嘅，其實呢個靈異事件咧，其實比較個學生好衰嘅，因為咧其實好多人會認自己係會見到鬼，即係有啲人唔知點解好似覺得見鬼好似好勁咁樣，好叻咁。雖然我不覺得呢樣嘢係有幾叻咁，咁佢咧就另外一個 friend 就覺得佢其實未必見得到嘅，咁佢就走過去 test 佢，佢就話我而家帶你去一個地方，咁咧就我哋睇下嗰度有冇鬼啊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真係行入去啦，咁咧佢嗰個地方咧好明顯係絕對係有鬼嘅。 咁點解咁肯定好？ 會有好明顯？ 因為另外一個人係真係見到鬼，佢堅見到鬼嘅。咁然之後咧佢就。佢就同佢講，佢話你入去啦咁樣，咁佢一打開道門，咁佢就完全乜都唔知，佢就望一望，咁佢旁邊啲人問佢有冇見到鬼啊？佢冇啊，邊度有鬼啫？呢度咁樣講，跟住咧，但係咧，其實見到鬼嗰個人咧，佢話其實個情況係點咧？個情況話其實咧，哇嗰陣時我覺得好恐怖，聽完好驚噶。不過其實有三隻鬼，因為佢係見到真樣嗰啲人嚟嘅， 即係實體嚟， 實體嘅，有三隻鬼。一隻是迎面，另外兩隻是旁邊望住，就咁喺前面望住佢。 3D 效果。 係啦，冇錯。咁然之後我就話嚇咁恐怖啊！咁佢完全感覺唔到，佢話係啊，呢個人完全感覺唔到，即係佢基本上係呃緊人，係啊咁樣講。我話哇，如果係咁樣嘅話，我話你唔好咁樣嚟到 test， 我會覺得好驚。係啊，即係如果你譬如話你真係見到實體，我通常都會感覺到嘅。咁如果你譬如話我真係感覺唔到咁。其實我只能夠講話，我係感覺唔到咯，我唔會覺得話，哎呀，我其實係嗰陣時冇咁啱冇咁，我唔會咁樣講。但係嗰一刻講到咁樣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咁去試一個人，其實有啲恐怖咯。係啊。 咁樣即係呢個就係你呢個係佢係學生身份。係 啊。 嚇！咁樣佢有冇講過其他佢見到鬼嗰啲情況俾 你？佢話其實佢就自己見唔到鬼嘅，佢因為呢個係佢個 friend 嚟嘅，即係佢 friend 去 test 另外一個 friend 咁樣嘅情況。 佢自己入冇嘅。 係啦，因為其實佢嗰陣時都其實又想試下我咁樣嘅， 即係我諗我學生，咁所以佢就同我講翻呢個故仔，佢就話 男仔， 係啦，佢就同我講翻呢個故仔，佢就話啊嗰次就係有啲咁嘅咯，但係隻眼即係你會嗰三個鬼係迎面望住佢，但係佢都唔知啊咁樣， 傻仔啊， 係啊，即係好似傻仔咁樣咯。 即係佢話咁樣迎面三 3D 咁樣夾住佢咧，係距離大概幾遠到？ 好近，佢話直頭差唔多面貼面。 面貼面即 係 感覺到噴氣 㗎啦。我唔知道鬼可唔可以噴氣，因為嗱，我真 係 好 鬼嘅通常唔係噴氣，係索你啲氣㗎嘛。 係啊， 索你呼出嚟嗰啲氣啊嘛，真係㗎，佢要吸陽氣啊嘛，去補充佢自己啊嘛。 係咪其實咪真係嗱？我真係嗱，因為我係我好坦白，我係見到，但係我唔知道呢啲嘢。 全部都冇目的咁喺度養嚟養去。 係啊，我都係就係純粹係見到嗰啲冇目的養嚟養去嗰啲，所以我都係會比較坦白啲，會想問一問。即係可能真正正見到實體嗰啲，其實係咪佢哋係咪真係會咁樣去對住你啊？或者想玩下你啊，整蠱下你啊？ 睇下佢係屬於邊類型嘅鬼咯，因為鬼其實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又要 sell 下我啲靈界冷知識啦。靈界冷知識裏邊咧有提到咧有36鬼嘅，咁36鬼咧就係喺呢個出自於呢個佛教嘅大比婆沙論裏邊嘅啊，咁樣裏邊咧就提到咧36種唔同。佢哋有唔同嘅食量嘅，嚇食屎嘅有噶，真係噶，我冇呃你嘅食屎鬼係真係有噶，唔係講笑噶，嚇佢哋呢個係佢哋食量嚟嘅，咁啊食風嘅又有啊，啊食火嘅又有，即係食好多種唔同嘅食量嘅，咁有啲咧真係叫做吸人精魄鬼啊，咁啊佢就真係食人噴出嚟嘅氣啊，咁啊有嘅，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就話咧，每一種鬼都有佢嘅特性啊，去吸你嚟食氣嚟講咧有。不同的原因，因為吸人精魄咧，或者吸人呢種吸氣咧，佢係有唔同嘅鬼去做唔同嘅嘢。有啲鬼係為咗充飢嘅啫，佢食咗啲嘢會飽。但係有啲鬼咧就唔係嘅，佢吸你嘅時間咧就希望咧增加咗自己嗰個能量，佢就唔係為咗充飢。咁呢一種就恐怖啲，呢一種咧佢真係會想辦法去吸乾你為止嘅。即係好似有陣時候我哋睇一啲聊齋嗰啲咧，睇嗰啲女精咧，啊，走去吸你咧，就係咁上下咁樣意思嘅。 滑皮嗰啲係嘛？ 即係類似咁樣啦。啊，咁所以曬你遇到邊種鬼，鬼係咪真係會咁樣吸你氣咧？其實係會嘅。但係問題，如果你遇到嗰只鬼，喂，原來佢係食糞便鬼嘅，咁樣佢唔會吸你啲氣咯，佢吸第二啲氣咯，係啦，嚇，後你屙出嚟嗰陣時，咪吸嗰啲氣咯。 我有次試過有個比較有趣啊！你咁講，我有一次試過，你咁講，我有次試過見過一個應該係實體嘅，我唔知係咪真㗎，因為我唔肯定嗰只係咪鬼嚟嘅。咁話其實咧，我好得意嘅，因為其實我係15、16歲之後，屋企人咧就叫我7月14唔好同佢去燒衣嘅。 嗯。 咁點解咧？係因為咧有一年咧，就係我同佢燒衣嘅時候咧，我就同阿媽講：阿媽，你睇下旁邊個男仔喺度食嗰啲飯。 嗯。 佢就攞隻手喺度食。 係好實體㗎， 實體啊！跟住佢叫佢食飯，跟住之後我媽呆咗，完全佢話，跟住即刻拉我上翻樓咯。你以後唔好再落嚟啦，咁樣講。 嗱，食嗰啲飯咧，又係一種好特別啦。因為頭先講過啦，《大比婆沙論》啊，或者喺呢個《正法蓮處經》裏邊都有提過，就係話咧，喺餓鬼道裏邊嘅鬼咧，好多都係靠呢啲咁樣嘅人哋去做一啲法事啊，或者去做一啲祭祀啊，所留低嘅食物嘅，咁啊就餓鬼道咧就去食呢啲，所以咧佛教裏邊有啲儀式係叫蒙山施食啦，就會咧施捨俾呢啲餓鬼食，平時冇得食嘅，就算有得食咧，佢可能俾啲大鬼搶走咗，但喺蒙山施食裏邊咧會俾機會佢哋有得食啊，甚至乎咧有陣時你哋去拜祭呢啲仙人咧，你燒咗嘢，啲仙人未必食得到。你帶去嗰啲供品，佢未必食得到。點解咧？你嘅先人可能已經咧輪迴咗噶啦。但係呢啲嘢俾咗邊個食咧？其實有人食過，就其他喺度喺餓鬼道裏邊嘅遊魂野鬼就去食呢啲嘢。佢平時要靠食呢啲嘢，所以大家唔好諗住，哇！我阿太爺個老豆喎都唔喺度啦，輪迴咗啦，仲拎啲燒肉去咁樣啊？咁其實佢食唔到啫。你呢個功德嚟嘅，呢、這個功德係益咗其他。遊魂野鬼咯，亦都幫到你自己，幫到你個太爺個老豆，幫到呢扎遊魂野鬼做得過啊！呢啲善事啊，好啦，咁我哋講完啲咁學術性嘅嘢，又繼續講翻嗱，你學生講咗啦，講完啦，好似你仲有一啲特別嘅經歷㗎，係咪？ 其實因為我小個會看到鬼呢，其實因為即我有時喺，譬如話喺屋企都有時會見到嘅。不過而家冇啦，因為我其實喺兩三年前請咗個法師去，即搞搞屋企嗰啲嘢嘅。咁後來我就真係冇乜點見到。咁之前咧我係會見到，不過又其實唔算話真係好驚嘅，因為我由我一開始睇到，我都話俾你聽啦，我見到嘅所有鬼都係冇目的嘅，即佢都唔會話特登想去嚇你啊，或者想兇你啊，或者想對你做啲咩壞心腸嘅嘢啊。咁所以其實我又唔話好驚。咁有一次咧就係我屋企。其實我家咧就，因為我頭先講咗啦，我係住屋村，嗰、那個屋村係喺山旁邊噶嘛，咁、所以其實嗰個地方都比較陰森嘅，其實係啦。咁樣咧，其實咧我嗰、那個單位咧都 OK 嘅。咁我哋自己咧住嘅就係一個，即係可能我頭先都講咗係子母牀嚟噶嘛，即係可以推出嚟嗰個子母牀啦。咁但係咧佢會有上近下陳咁樣噶嘛。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次就係、是我屋企人。即係我媽咪叫我去叫我妹食飯咁樣，咁我原本係聽到，咁就諗住走入房叫我妹去食飯，咁我就見到咧有個女人咁啊坐咗喺度，咁啊好似我妹嘅，咁我耷低個頭，咁然之後我就同佢講：喂，阿妹出嚟食飯啦咁樣。跟住咧，我同佢講完呢一句之後咧，後面就有把聲啦，哦得啦，聽到啦咁樣。咁咧我擰轉面，原來咧我妹咧喺廁所嗰度沖緊涼。係啦，咁然之後我就，咦？咁頭先嗰邊個嚟㗎？咁擰翻轉，已經唔見咗人啦。 嗯， 係啦。 你個妹就肯定沖緊涼，咁會唔會你個妹喺廁所嗌出嚟啊？係有冇覺唔覺唔覺得呢個機會？ 佢喺廁所嗌出嚟㗎。 咪即係話咪即係你見到你個妹嗰、那個妹啊，第一次見到嗰、那個，佢有冇講嘢先？ 冇講嘢。 佢冇講嘢， 應該唔係 咁啊！我 mix up 咗，然後因為佢講嘢啊，嗰把聲其實喺廁所嗌出嚟㗎、啊。原來佢由頭到尾冇講過嘢。 冇講過嘢啊！即係我見到前邊嗰個垂低頭髮、耷低頭嗰個女仔係冇講嘢。 咁嗰個又實在啲喎，如果係咁，即係你誤會咗佢係 黑影實體咁樣咯，但係就睇唔到個樣咯，係啊。 嗰個會唔會？你細妹係咪趕住出街啊？係咪約咗男仔咧？ 唔係啊，其實好耐之前。 好耐之前都係約男仔， 可能佢趕住沖涼。 三 歲啫，唔係因為咧，你講呢個 case 有少少咧，就似咧我哋喺上一季裏邊咧一個就係加拿大嘅case 咧，就係有一位我哋上嚟嘅嘉賓就講佢加拿大遇到嘅事，就係話當日佢哋架車去接個女仔啊，咁樣咧就停咗架車喺個女仔樓下，咁見個女仔落咗嚟又走翻上樓喎，跟住咧又搞錯落咗嚟走翻上樓咁樣，跟住喺度等咗好耐都唔落嚟。跟住咧，終於後屘等到落嚟就話：你做咩頭先落咗嚟做乜上樓啊？佢就講我冇落過嚟，佢好堅決話佢冇落過嚟，但係連衣著都一模一樣嘅嚇。例如嗰日著件紅色衫、藍色帽咁計啦，咁喂一樣噶，你仲話你冇落過嚟嚇？跟住咧，佢即係成件事嘅分析咧、估計咧，就話：咦，可能就係佢個靈魂出竅啊！即係話咧。人有三魂七魄啦，佢可能人好心急，佢趕住出街，佢知道有一個咁嘅約會，趕住出街，所以咧佢其中有一個魂魄走咗出嚟，啊，就已經急不及待走咗出嚟啦。咁啊好多時咧，有陣時好多時你發夢你都會嘅，發夢去過一啲地方，見到啲地方嚟，啊，跟住你喺現實生活裏邊又見到一啲地方，原來咦點解同夢境裏面啲地方咁相似嘅？ 嗰啲地扎夫係嘛？ 係啦，咁啊係咩啊？ 地扎夫係嘛叫做？ 地扎夫 法文嚟㗎。 法文哦，法文嚟。 跌就呼。哦，即係去咗啲地方，好似見過去過。 哦，法文嚟嘅原來。唔好意思 ，sorry 啊。係， 咁啊跟住咧，咁啊真係搞笑啦，做啊。咁啊跟住咧就佢哋即係就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嗰個問題就係話佢心急過頭，有啲嘢即係佢有三魂七魄有一部分走咗出嚟啦。好啦，而家你個 case 會唔會咧？你阿妹好心急，趕住食完飯有一個約會。所以咧，佢已經咧，我人就沖緊涼，但係其中有一 part 走咗出嚟，已經吹頭啦，已經喂我吹頭啦，咁樣即係唔排除咗呢樣嘢有咁樣可能性喎。如果唔係，我覺得你講嗰只唔似係鬼咯。 哦，即係覺得似係靈魂。 係啊，因為鬼嗱，佢如果係鬼，佢無端端扮你個妹做咩嘢？係咪啊？同埋佢唔會冇下文啊嘛。佢扮得你阿妹就有下文咧，你而家見過一次咁大把啫嘛。 係啊係啊係。 冇第二次啊嘛。 冇啦。 係咯，咁樣即係我覺得係鬼嘅機會就微好多咯。啊，成件事啊，咁你都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嘢。 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很幸運，就算是見到我都只不過是即係佢哋係冇乜點樣去同我有任何接觸嘅，我覺得係好彩嘅呢件事。係係啊，同埋我覺得我唔知道我可能有少少迷信啩，我好似時運高嗰陣時見得少啲嘅，但係感應呢一方面就持續都會有。即係我係啊，譬如話我好多朋友佢都會可能搬新屋，佢會同我講啊 ，Kelly 可唔可以帶我去睇睇啊咁樣講， 即係揾你去做測試。 係啦，係，因為通常都準嘅。係啦，通常都好少唔準嘅，咁所以就係咁樣嘅情況咯。係 啦，咁大家咧聽眾咧聽到阿 Kelly 咁講咧，即係有需要揾阿 Kelly 去做測試嘅話咧，記住上嚟我哋呢個客似雲來 Facebook 嗰度留低 PM 俾我，我代你哋咧約佢啦。咁啊，收唔收錢㗎？ 唔收錢嘅。 唔收錢嘅啫。嗱，你應承咗啊啦， 我約咗先，我長洲睇下嗰度係咪 應承咗唔收錢㗎啦，記住啊。嗱咁咧，其實咧喺我哋客似雲來啊嘅 Facebook 裏邊咧，大家亦都可以留低你哋一啲靈異故事啊，話俾我聽，或者有一啲嘉賓你想介紹上嚟嘅，都可以通知我㗎。原來我有個朋友話好多鬼故㗎，想上嚟咧同大家分享咧，可以揾我啊。咁如果想聽我哋嘅節目係點樣做咧，可以上我哋客似雲來啊，直接上我哋 Radio 99嘅網站咧，登記做會員啦，俾269蚊咧就可以睇三個月，睇曬三個節目，哇，好抵啊！可以睇到99日啦。咁樣就另外咧，如果嗱好想聽我鬼故王嗰啲咧，就可以上翻去我鬼故王嘅YouTube channel 咧，就叫鬼故王阿波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我嗰個就免費啦，可以聽到我其他唔同嘅節目啦。做咩俾錢？ 俾錢啊！ 即場俾錢，多謝曬。喂，真係嗱， 講清楚先 嘅。咪俾人睇下先嗱，我哋有我哋嘅嘉賓啊，阿多文。即場俾錢300蚊，我哋會找俾你，放心，轉頭幫你辦手續。OK， 好啦，今日多謝曬兩位，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 我哋去食狗大鬼咯， 拜拜。